南朝鲜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，抵制萨德部署釜山对策委员会等市民社会团体，3月9号在金海机场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当局强行部署萨德是一种反民主暴行，全面违背了国民有关停止朴槿惠、崔淳实的代表性击毙萨德部署的要求。